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 早晨，9:11，第三節的大香港早晨，這個是 My Radio 和《要時報》的聯播早晨節目。咁咧呢一節咧都係講港豬嘅咁樣，即係咁樣講人哋又唔係好啱嘅，但係又真係。咁啊今日《蘋果日報》咧就做咗個訪問啦，都係關於政改嘅消息嘅咁樣。咁就係其實之前陳日君已經有一個頭版嘅訪問㗎啦咁樣，不過我見到佢都廢撚事講啦咁樣。咁但係點知你又嚟喎，鍥而不捨，耳吟吟咁樣，即係話屌你，喂你嘅新抱咪幫你奶奶報咗仇咯，你奶奶又嚟幫你新抱報仇。點解？喂，真係實 Q， 點解啲人可以打完又打，打完又打？打完又打的大佬咁樣講乜嘢呢？又講呢個622投票啦。今次就係訪問李柱銘，就放喺呢個唔知 A2 版嘅咁樣。咁係講咩呢？ 係啦，呢個就係講到呢，其實因為之前陳日君有提到就係關於呢個622呢個電子公投呢，因為三個方案都有電子公投，有呢個公民提名啊，咁樣會唔會令到泛民分化啊，咁樣呢咁嘅嘢。咁陳日君呢就講咗另一個說法啦，佢話投票嘅嘢呢就唔係介乎啊，每一個方案都有得票嘅，投票嘅總數先至係緊要。咁李柱銘就覺得呢個說法呢充滿智慧，係有助解決泛民激進派同埋溫和派嘅分歧咁樣。咁李柱銘就提到書記今次將個投票咧升高一個層次，就唔好理係邊個方案啦。總之行出嚟投票咧，就俾個總數大家睇，俾中央睇，我哋係有爭取民主嘅決心嘅。咁啊有個 direct call 就講到咧，嗱出嚟選舉，即係選到電子公投要點選咧？求其揀一個都唔緊要嘅，最緊要咧係投票人數嘅啫，因為最終個方案咧係可以傾噶嘛，唔係而家決定嘅咁樣。系啦，咁最尾即係話佢講到，所以激進派同埋溫和派咧，而家咧係應該企埋一齊為民主而發力，行出第一步，自己投票嘅時候咧，同時都要呼籲其他人投票，咁其實都係催票啦，咁樣講啦。 呢個係你呢、這個睇到你就係、是、你見到肥佬禮都好啦，矛盾啦， 係啊， 即係唔撚知點好啦咁樣。一方面又派遣阿錢志健走去同阿戴耀廷傾啦，就係話喂可唔可以加翻個種子隊落去啊嗰啲咁樣。咁戴耀廷就話唔得啦咁樣，即係太撚離譜啦咁樣。咁後屘肥佬諗諗下又真係好撚離譜，我真係亂噏24今次咧， 亂講 真係大撚鑊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咧就開始而家有少少轉向啦，咁又即係打兩手牌兩邊買下咁樣。 佢又唔想放棄佔中，即係電子公投。 係啊，又唔想放棄嘅佔中。咁跟住咧就開始咧，李柱銘其實呢個訪問都講噶，就唔使改嘅方案嘢，即係唔使改嗰個咁樣嘅投票，即係個方案又唔需要作修改。但係唔修改嘅情況底下咧，啲溫和派又唔撚使走咗去，冇必要咁樣。 照投咯，求其揀個咯。 因為而家最重要咧就係話咧，就係話最緊要就係谷高嘅投票率，谷高嘅622嘅投票率咁樣。咁但係622嘅投票有一個問題就係話，喂，第一就係話嗰啲所謂嘅溫和派喺我角度嚟講建制派啦，即係陳方安生啊嗰啲咁樣，佢個方案又唔喺入邊，佢嘅主張又唔喺入邊。咁你叫佢動員投乜撚嘢咧？咁樣好啦，跟住放投票嘅人嚟講，佢覺得呢三個方案都一樣嘅，其實就唔一樣嘅，即係事實上就唔一樣嘅，其實就有好唔同嘅咁樣。咁但係喺啲港豬嘅角度嚟講，就係話都係咁樣啦。你主要都係爭取公民提名啊嘛，佢哋個個都有啦咁樣，咁唔使投啦，出嚟嗰個就係中公民提名，咁啊變咗就嗰個投票率又必然係會低嘅咁樣。再加上就住呢個咁樣嘅 D day fee 嗰個結果，堅持 D 咗啊乜乜物物嗰啲咁樣嘅，又中票又勝啊，又話背叛啊，又話真普聯停止運作啊咁樣，咁你已經令到整體嘅民眾對於成個泛民主派就好撚煩厭。你覺得呢班人搞乜撚嘢啫咁樣？做乜春啫嗰啲咁樣？咁跟住，但係面對呢個局勢咧，阿李柱銘就覺得就其實係有危機啊，有危機咧，大家就知道真係要出嚟投票啦。係 啦， 好啦，咁樣跟住佢覺得即係呢個係有危機咪好咯，有危機大家知道真係唔出嚟投票，即係大家知道會出現嘅狀況就係會好可能冇人投票，大家知道會好可能冇人投票，啲人就會出嚟投票啦咁樣。你呢個講法真係好撚神妙。 即係有危自有機咁。 係啦， 即係如果你早生，即係你如果早生即係幾個世代嘅話，即係諸葛亮都唔撚使出山，即係使乜撚有你唔撚使諸葛亮啊？ 更屌啦， 係咪先？即係諸葛 亮和周瑜都不慨嘆，就說哇這個有李柱銘真的卧龍鳳雛都可以收檔，是不是？即是很需要他們，是不是大佬？真的好了，跟住然之後再講一樣嘢，就話咁，但係你大家最緊要出嚟投票，咁投乜嘢先得㗎？係，大家最緊要出嚟投票投乜嘢？ 又冇我自己啱嘅方案。 然之後李柱銘就好有智慧咁話俾你聽，就係話唔好撚理， 你咩都唔好理， 係啊，同大班一樣，你唔好理啊，你唔好理啊。喂，即係好撚有智慧呢個講法，講乜撚嘢？即係去到一個，喂，你已經去到一個點講啊？我真係要用翻你哋啲民主派嗰啲講法，你哋可唔可以理性啲啊？ 务实啲， 你哋可唔可以理性啲、务实啲啊？而家你啲方案已经投唔谂到，跟住然之后你话，其实最紧要唔系投票，嗰个方案系乜嘢？ 系 最紧要系出嚟投票。 系 喂，即系你话投票系即系佢嗰个讲法系乜捻嘢？ 话个投票嘅人数咧要高，先可以逼到中共去回应。 唔系，你俾我睇下先，俾我睇下先。佢有个讲法好捻有智慧嘅，系乜捻嘢咧？系呢度， 不必强调。 唔系，必要呢度。佢话我哋争取民主咁耐， 系 如果今次搞弯咗咧，我哋就唔知点样面对下一代。你而家先谂呢个问题，你搞弯咗好捻耐啦，阿伯。 你而家咁搞系会搞弯嘅， 系咪？唔系呢下搞弯，你知唔知啊？你真系你先秦其本，搞嗰个源头系搞弯咗好捻耐噶。OK， 好啦，跟住佢就话喂，唔知点样面对下一代， 系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争气，一定要争气。忽然間肥共匪一樣，一定要爭爭氣氣，方方面面一定要爭爭氣氣， 做大做闊， 黨派個人之爭要擺埋一邊，當日要揾埋親朋戚友為民主而投票。好啦，咁你都要答我呢個問題，就好啦，我響應阿伯你嘅呼籲，我為民主而投票，投邊一個先係為民主？你唔好撚理，你唔好撚理，喂，即係呢個係。佢真係上升咗另一個層次，真係上升咗另一個層次。佢仲講英文添喎，佢啲嘢英文，佢仲得 make or break 咁樣，真係 種樹根即刻唔明啦。 你真係 break， 即係成功或者失敗。 係你真係 break 㗎，你 非常非常關鍵性嘅呢個一次嘅六二二投票。 你而家點就 break 嘅？你而家 collapse 添啦，撲你街！ 哇，即係要 你成個系統都 collapse 咗啦，撲你街！你唔知自己講緊乜嘢喎，係咪先？總之就投。即係簡單嚟講，就係話我而家係話，即係話李柱銘真係變咗。李柱銘真係變咗。李柱銘而家變咗乜嘢咧？李柱銘而家變咗楊洋一樣。 係邊個嚟？ 邊個楊洋先？ 楊洋你哋唔知係邊個？ 真係打死都話唔識 啊！楊洋你哋唔識啊？ 真係唔識。 楊洋嘅社運界好撚著名嘅。楊洋曾經喺一個投票嘅時刻發起嗰個運動，嗰個運動叫鳩頭運動。 係鳩頭啊！五區鳩頭嘛。 係啊。你上網 search 翻啦，係楊洋發起嘅，叫五區鳩頭運動。你而家李柱銘呢個唔係鳩頭運動啊？即係佢根本就係叫你鳩頭，求撚其啦，最撚叫佢投票為民主啊！屌你老味，你投票唔係為咗支持邊個方案？你投票唔係為咗支持邊個方案？總之你出嚟投就係為民主啊！咁如果係咁樣嘅話，之前使唔撚使 D 啫？ 啊 ，D 嚟做乜撚嘢啫？使乜合乎國際標準啫？跟住然之後佢又話：喂，嗰啲溫和派嘅朋友，嗱你即刻 search 就 search 到啦，係咪？五區鳩頭好撚容易就 search 到啦，係咪先？好啦，好撚著名嘅呢個運動，喺一班精神病人之間，係咪先？嚇！即係而家李柱銘都加入咗啦，李柱銘都加入咗啦，係咪先？楊洋你巴閉啊！今次用冇食羊啦，今次真係一陣間食個羊腩煲慶祝下，仆你街！好啦，即係呢個咁樣嘅李柱銘而家呼籲鳩頭，然之後鳩頭嘅目的係乜嘢咧？就係話喂，民主溫和派嗰啲就係話喂，雖然而家投票入邊係冇你嘅方案，雖然呢個投票入邊係冇你嘅方案，但系你都可以借住呢个投票去宣传你自己的方案，你讲乜撚嘢啊？你讲乜撚嘢啊？爸，你有冇瞓晏觉啊？你瞓撚咗晏觉未啊？ 钟小刚话佢 dreaming on the office 啊， 系咯，眼咗 dreaming on the office， 小话 being 嘅民主之父。 你講咗幾次嘅呢、這個，我相信咧啲人都會執埋啲幾集咧，連住一個系列。 You did not attend 啊 ？This is very passively 啊。 啊 ，You are passively receive 啊 ，the message 啊 ，from the people。 終於組織到啦。 而家民主聯明李柱銘做緊咩啦？ 明啊，明曬，明曬。 屋你嘅街啊！唔係You are being a lawyer. You are being a lawyer. So passive. 跟住 問個鬼佬知唔知收字點寫 啊？個鬼佬嚟 嘅喎 ，Game on you 咁樣。 唉，真係 make or break 啊！真係福利嘅街。 佢而家就想 group 埋啦，即係橫掂你投嗰啲方案，你都唔中意啊。不過你照投，谷大個投票率咧，就攞嚟做個籌碼同中央傾咁樣。即係話而家投咩？ 唔係咁，你攞個乜？你攞乜撚嘢嚟同中央傾先得㗎？ 嗰個橫掂都唔係而家諗㗎啦，都到時傾㗎啦。我攞多啲人數。 即係呢個係成件事係一路走來，始終唔得㗎。 佢當你投票啫。 由真普聯嗰陣開始就已經係咁樣啦。由真普聯一班人，我哋為捆綁，我哋為做個聯盟，但係個聯盟咧就各自有各自嘅方案。即係一開始我哋批評你，即係你諗下，即係黃仁達，即係由咁耐以嚟有幾時呃緊過你？我一開始屌鳩呢個佔領中環，我就話：喂，你佔領中環，你有啲油路，你咩方案先得㗎 ？OK， 好嘅，我後來我都接受你啊。你話傾傾好撚耐，由 D day 一、D day 二、D day three 去到呢個六二二投票，好啦，去到而家李柱銘出嚟話俾你聽就係話，總之大家最緊要團結 啊！ 無論真普聯又係咁樣，最緊要團結，團結為咩方案先得㗎？我哋團結就得啦，團結嘅時候可以你有你嘅方案，我有我嘅方案，咁團乜撚嘢結啊？好啦，而家六二投票又係咁樣，我哋一齊投票，最緊要大家都出嚟投票，投票為民主，咁我哋邊個方案先叫民主啊？唔緊要團結就得啦，可以你有你嘅方案，我有我嘅方案，幾時可以你有你嘅方案，我有我嘅方案，咁你團結嚟做乜撚嘢先得噶？ 咁張志剛真係做行政會議， 名將都就嚟執啦，你仲堅持你嘅名將飯團？ 執咗間嘢，咁係喎，你呢個咁樣嘅捆綁，即係你又話團結啦，但係今日又咁講咯喎，阿何秀蘭就已經話啱喎，其實你真普聯嘅成員咁樣捆綁係傷害其他團體 嘅，即係唔應該捆綁嘅，一個聯盟又唔應該捆綁嘅， 咁你得翻投票呢個力嘅啫嘛，仲要一齊投票，一齊投反對票先有力嘅啫嘛， 唔投票係咯，唔捆綁你聯盟嚟做咩咧？你捆綁都唔投票，你聯盟嚟做咩啊？嚇， 即係飯粒係冇用噶嘛， 你講乜撚嘢何秀蘭？眼上面啦， 艾冬冰草啦 ，you know 啦， 眼上面啦， 我喺泰国就学呢啲翻嚟啦，用英文沟通， 你嘅街，喂，你睇翻嗰个，你睇翻啊，我真系要再强调多一次，阿李柱铭话好有智慧嗰个讲法，即系我好有智慧讲法，而家真系上升咗个层次，我哋而家投票唔系因为我哋支持边个方案，系因为我哋支持民主， 系。 好啦，然之後再講一樣嘢就係話，喂，你嗰啲溫和派有啲冇咗個方案喺入面嘅，你都可以呼人哋支持你投票，然之後借呢個機會去宣傳你自己嘅方案。 係， 咁亦即係話嗰個投票根本就唔係揀方案。咁你而家公開話俾人聽嗰個投票唔係為咗揀方案，咁我點解要出嚟投票呢？我理解唔到。好啦，再講個比喻就係話，等於而家即係立法會選舉，有立法會選舉，你得四五個候選人 ，OK， 有黃楊達，有陶君衡，跟住然之後有謝偉俊，跟住但係你其實係支持呢個咁樣嘅白韻琴，又或者係馬草黎嘅，你其實係支持馬草黎，你都照出嚟叫人投票，投票啦、啊！我哋係馬草黎團隊，你冇參選喎、啊、咁樣，係，但我哋投票係為民主嘅，你出嚟投票啦、啊、咁樣，但你真係冇參選喎嗰啲咁樣， 咁我投票。边个咧？是但啦， 照投啦，照投啦， 投票率高就得噶啦， 交投啦，咁样点讲得通啊？点讲得通咧？即系恕我愚笨，我理解唔到你嘅智慧。即系李柱铭艾冬兵熟咯， 佢好玄妙嘅，真系讲得。佢譬如你话泛民团结起来，未必一定有民主，但系如果一盘散沙，你打我，我打你，就一定冇民主。我真系唔谂明，咁点你先有民主？ 艾冬兵熟咯。艾冬兵熟咯，係咪先？喂，呢個係由來，我想講佢哋嘅立場係由來都係咁樣嘅。無論頭先講真普聯嗰個一盤散沙，而家喂六二二係為咗揀方案去佔中，但係你話幫我聽，其實個方案唔重要，又唔使揀，到時又可以再傾過。喂，呢啲我點你點可以咁樣侮辱民主制度嘅咧？真係咁撚大嘅收，即係我覺得佢哋有時講啲嘢仲離譜過共產黨嘅喎。你自己唔尊重投票制度，你爭取乜嘢普選啫？ 你真係置啊戴耀廷於何地咧？你咁樣講法， 唔係你置民主於何地啊？喂，即係你投票結果係可以唔尊重啊？喂，我哋而家投票，谷高咗人數先，咩方案到時又可以再傾過啊？嗰啲咁樣，咁你使乜撚爭取呢個普選方案啫？你扭你理得佢點選啫？你唔使理佢點選噶。因为佢选完之后，边个做特首都仲可以再倾过嘅啫嘛。 我哋之前都仲喺度话，成班真普联喺度玩 Q 啊，戴耀廷咧，即系搞散佢啊，搞到而家成个和平占中唔知点啊，尤其是个 D 呢电子公投，而家李柱铭都参与埋一份啦。 系啊， 即系帮手搞埋佢。佢而家仲喺度讲喎，即系话你哋千祈唔好觉得温和派入唔到围咧，就等于个方案冇人理，不系唔紧要嘅，因为等咧政府啊推出咗方案之后咧，会有第二次公投噶嘛，到时再宣传都仲得噶。 咁即系废嘅咯。即系你都唔知佢，即系你都唔知佢真心定系乜捻嘢嘅，真系，即系我要系咁叫人哋投票啦，投票啦，投票啦，点解？因为呢个投票系废噶， 系玩下嘅啫。 你成个民众咪呆捻咗下边啲人， 咁樣 咁樣叫做爭爭氣氣啊，李生咁樣。 最緊要就多人投票，投票就係為民主。但我支持唔到啲方案，唔緊要，呢個投票係廢拉嚟嘅，咁樣嘅聲勢力竭咁樣嗌幾撚好睇啊！個畫面係咪先？嗌東冰熟咯。 佢而家推咗第二個層次嘛， 擺到冰熟咯，撲你個街真係頂你個肺，即係真普聯又係咁樣，六二二投票又係咁樣。其實呢個邏輯又係同含淚投票一樣嘅嘛，即係等於又係呼籲啲人投票俾民主黨嘅嘛。大家總之出嚟投票，總之出嚟投票，等於你立法會選舉叫人投票俾陶君衡啫，係咪先？你爭咗一句未講嘅嘛？呢個投票係廢㗎，呢個候選人係廢㗎，總之出嚟投票，投票就係支持民主，大家係廢喎，係啊，廢啊，咁 你依家都投 啊？ 廢 投佢啊，要眼心邊啦，要眼心邊啦。 咁都冇乜人，冇乜人，冇乜人做港豬投佢咁又 咩啊？ 冇乜人做咗港豬投個廢嘅 廢土，萬幾票啊？ 萬幾啊？ 萬幾、 啊、差唔多啦。 咁啊，李柱銘嗌得唔夠大力啫。你上埋蘋果做過咁嘅專訪又唔同啦。 咩啊？好撚大力嗰陣， 好大力， 超大力啊！撲你街，冇李柱銘嘅話，我當選咗啦。雖然我唔係好撚自在，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唔係即係又冇咁講嘅，即係好多人嘅寄望嚟。 唔敢答你， 即係好撚多人嘅寄望嚟。喂，咁大。喂，好老實講，即係我選書同佢真係有密切嘅關係啦。好啦 ，OK， 係咁呼籲，即係佢係不斷咁樣呼籲人哋去做一啲廢嘅嘢。 嗯， 原本嗰件事都唔係廢嘅，即係六二二電子投票啊。雖然喺我角度嚟講就係鳩做啦，但你未至於咁撚廢啊嘛。你都唔好，你都唔好講到出嚟係真係廢㗎。 佢都係抌印嚟嘅，李柱銘。 係啊，即係經過李柱銘同埋 一錘定音 認證， 得個廢字喺度。 有時你真係你屌佢又唔，唉又唔撚知點咁樣，佢又可以為咗一件廢嘅事去到絕食㗎喎。你又點撚知點講呢啲人咯？ 咁佢鬧唔落啦，即刻 好難。 你做到咁盡， 點解咁好咧？呢啲人係咪先？你有時都唔撚知點樣講你好，就係話哇，你真係為咗一個廢拉，你可以去到幾盡，我絕食。 剛才 Cheryl 有人講話有達爾文獎，我即係將咩達爾文獎，我份外之可以提名喎，有啲嘢 咩達爾文獎？ 達爾文獎就係講一啲達爾文就係講進化論噶嘛，就係講即係人類嘅進化點樣演變，咁咧就係講達爾文獎就頒俾啲蠢人嘅，就話佢喺呢個物競天擇嘅情況之下，你演變唔到咧，啲基因係唔應該流傳，應該死嘅，咁啊有人 但竟然可以流傳喺度， 譬如同人鬥氣點樣鋸自己個頭啊嗰啲，跟住死咗啊嗰啲，或者嗰隻飛機咧，見到對面隻飛機想 show 自己個 pat 人哋睇，所以飛近啲，最尾就墜毀咗啊！跟住嗰三條絲仲係條褲仲晾喺腳眼啊嗰啲，咁達爾文獎真係有得選喎呢啲。 佢就係依個為咗依個廢嘅， 為咗香港國際地位 啊！死啦！好驚李柱銘攞獎添， 攞好大機會喎， 去領獎添， 好大機會， 都係多得香港人嘅支持。 咁你攞孔子和平獎啊，弊而家咁和平， 唉，真係你話政治評論真係點撚樣做落去好咧？係咪？ 你而家類似嘅情況就係支持即係你一係就鬧激進過你嗰啲就係收共產黨錢，跟住冇你咁激進嗰啲就係共產黨嘅人，即係所有嘢都係含淚投曬俾你嘅咁樣。而家個都係咁樣 ，D100 都係咁樣噶。總之唔支持佢嗰啲就係唔推動民主噶嘛。 但佢又叫人哋黨派個人之恩啊，擺個人之爭啊，擺埋一邊，但係揾埋啲親戚朋友去投票。咁即係我聽到成句説話，我 呢啲係套語嚟啫，呢啲係套語嚟啫。咩咩將咩咩個人之爭，唔係你話將咩咩之爭個人咩咩咩咩 擺埋一邊， 擺埋一邊都冇撚所謂。咁嗱，你要話俾我聽擺埋一邊做咩啊嘛？跟住就話俾你聽係廢嘅。咁我屌你老味，咁啊廢點解要做啊？就係要做，做到咩？你哋話做到絕食，屌你！屌你老尾啊！真係撲你嘅街，即係寫都寫唔撚出喎，即係喜劇人物都寫唔到啲咁撚精彩。 嗱，而家五月廿一號啦，咁之前就講過六月就有第二波嘅 十三號啊， 十三號啦，咁就李柱銘 咗六四， 陳日君都應該係有份絕食啦，好似 積極考慮加入 都絕啊。 表禮會入場啊！ 我想問佢哋絕食係拒絕食嘢定係拒絕食藥啊？ 絕對食嘢係嘛？ 拒絕食藥，拒絕食藥緊㗎啦， 應該絕緊㗎啦， 即係個放棄治療嘅行動嚟㗎嘛？呢班人我哋我而家就唔撚再睇醫生，唔撚再食藥，你得 你 可以，但係我哋可以跌到咩地步嗰啲咁樣？ 但係如果咁樣睇有冇機會就係佢哋嘅行徑係令到投票率會高咧？即係我哋突然間走嚟評論化啦， 係有機會有機會。佢哋話諗住咩嘛？十三號絕食咧，就絕到過埋呢個六二二電子投票咁樣捱夠十日。我估計佢哋到時咧就會出嚟餓住咁，跟住就話： 哎， 我絕食咗咁耐咧，大家一定要多啲投票支持下呢個運動啊咁樣咯。 嗌東冰熟咯。 即係呢個係即係成個評論，成件事就只不過驗證咗阿黃毓民講過一樣嘢，就係話，即係話誒，誒唔會坐監嘅，除非李柱銘癲咗走出嚟打人。唔好睇吃，你唔好睇，你唔好睇少呢啲人啊，黃毓民。 嚟緊， 好撚難估計嘅呢啲人， 好難捉摸， 唔撚到佢路噶。 成個假髮跌咗落嚟。 屌你老味，俾你估到佢就唔叫食神啦，仆你嘅街，冇得估啊，阿史提芬呢，冇得估。 Raymond Wong 捉唔到呢班人嘅路啊！放你啊，唔撚評論佢哋啊！我哋休息一陣，翻嚟第四節，一陣間會 都係講啲蠢嘅嘢喎， 又係講 唔蠢啊！依個唔止，唔係蠢，好複雜啊！呢個問題 都係講蠢嘢， 佢講過。